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爱车帮帮忙，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大家好，我们是快车道。只说了帮帮忙，没说快车道。 春节过后感觉还是不太想上班。 这个春节过后我这放假的这根神经啊、还没有过去。 对，因为这个赫儿也是弄自己的这个 弄自己的啥 这个部位是吧、 哪儿啊， 那个吃饭的那个 可以说吗、 那个、家伙事儿是不是、 我怎么让你说的有点蒙圈呢？ 哎呀，洗了次牙嘛。 啊，嗨，吓死我了！ 那么简单的事儿， 我就往里往外想，我在想说，我弄哪儿了？ 我到底整了啥？ 对，我到底整哪儿了？ 我到底整了啥？ 整了嘴，吃饭的地儿。 说到清洁，我觉得咱现在春节也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对吧？咱情人节都过了。这个自驾回来了，我估计您要没回来，您就在那边定居吧。 喊完红包就定居了是吧？ 您要回来的这些同学们，我觉得按照老车的说法来讲，您就必须要做一次这个叫什么自驾归来后的全面养护。 对， 这是必须的，这好像是我们每次这个自驾回来都得说的，不管是你春节自驾还是平时的自驾， 差不多。 回来说白了，不管你听不听，我们必须得说。 听不听，你那车也得检查了， 对， 该保养了啊。这春节回来保养的地方是不是人会很多呀？ 一般来说，最常见的一个保养，其实洗车也算是保养。 呵，排长 队。自驾回来之后的洗车，其实也算是一个保养，就像我们。运动完之后会出汗，那你出汗之后，你总会要洗个澡吧？ 对， 其实这跟那个道理差不多。 没准儿， 也有这样的啊，不排除。 怎么听你说完觉得这么脏呢？ 不是，都是 味儿， 都是香汗嘛，对吧？ 那是女孩 哦， 你什么时候看一堆踢足球的男孩进去，然后哈那一屋子，这一开门，你就小时候都有这种体验，就是男女生这个一起上完体育课，呵，这一开教室门，这味儿啊，我的天呀，你就别提了， 就没法闻了。 哇塞，那酸爽，特别棒。咱们来说回这车啊，这车肯定没有那么大味儿，但是车肯定会有一些小的损伤，比如说您坐了一次自驾回来之后，这个轮胎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上的磨损的，对吧？ 对，因为自驾的地方可能有的地方道路会比较崎岖啊，路面会比较复杂。 这是上哪儿自驾？ 那石块，你像很正常，像 这个大春节的跑了趟戈壁 啊，对啊，这种地方、 挺好的，挺好的， 真的、 啊。虽然挺冷嘛，对吧？ 嗯，它对轮胎会带来一定的损伤，因为自驾回来之后呢，因为可能就要平时日常的开了，那么你就要看一下轮胎的这个胎面是不是被扎了、被石头割过、被划过，把轮胎来彻底的检查一下。 咱们这个平时回来以后做一下这个普通的轮胎检查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换个什么什么样的胎吧？ 哦。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就着这一次长途自驾回来之后做一次轮胎换位， 四轮定位是吧？ 四轮定位、然后或者说你这个轮胎交叉一下， 对调换一下。 哎，之前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私下里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之前不是聊过那个冬季胎的事儿吗、春节回来咱们是可以把冬季胎换掉了吗？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还是看气温， 还是看气温？ 跟冬季胎是跟气温挂钩。 上次老车说的是多少？ 七度， 连续七度， 对， 七度连续一礼拜。 就是大家就是别想说是不是春节之前、春节之后这个时间节点， 那还叫乍暖还寒呢， 而是想这个温度是否是到这个温度了啊？根据这个温度来换胎。 就轮胎这块，除了你要检查之外呢，如果在回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走到高速啊，往回走，你会听到轮胎会发出这种抖动，就感觉到这个车跑偏了，咱们所说的，或者说这个 亏气了吗？ 或者说对，像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是轮胎连带着一些悬挂呀，或者一些部位可能在自驾的过程中受到了损伤。 这种是不是要回来做动平衡的呀？ 对对，检查一下，然后听那个师傅的建议，如果他真的是给你检查出一些问题，建议你做的话就做一下。其实、 师傅这轮胎该怎么办呢？你取经去吧，这种的可以 再走一遍， 再走一遍， 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换车了，就不是换胎了。 就是这得一般的专家啊都会这么说，就是尽量去听这个维修技师的这个意见。老车，你看来也是这样的专家。 其实他们我 你看 留一笔。 您就是有关专家吧？ 一会儿说，师傅们的话也不是全信啊。 好嘞，师傅经常被妖怪，主要师傅经常被妖怪抓走了。 师傅，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对，师傅，哎，还怎么着来着？我被妖怪抓走了。哎，我没被妖怪抓走过。 那是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对。 好吧， 总有些妖怪啊。 反正待会儿老车应该还会给大家再说一说，比如说像底盘啊。 一会儿让老车介绍啊，您听不懂的您就把老车抓走。 可以。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生命之花把我们照亮，迷失的孩子该去向何方？生命之花我不停寻找，光亮虽暗大不独自动弹。 心飘荡，我找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说一说这个春节自驾游回来之后车辆的一个检测。 对， 刚刚我们哎，老车你还在啊？说明 还没被抓走， 说明他刚才那个问题大家听懂了。说完这个轮胎，然后老车刚才说了一个悬挂是吧？ 对，因为就是就着你开车的时候觉着，比如说跑偏啊、 哎， 或者说有这个轮胎之间的这个抖动啊，跟那个路面感觉起来起伏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悬挂系统或者整个底盘系统会有一些小的变形或者处理的小问题。 嗯、对对对，好，那说完这个悬挂，咱们就该说说底盘了。 嗯， 底盘一般不太容易被发现吧，除非说你行驶的路面上你自己真的听到了咯噔一声， 嗯， 卡马路牙子了， 这不算自驾，这是停车技术不到位， 不小心暴露了我、哎、我的缺点。 对，我们在平时自驾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崎岖的路面，可能你的车辆情况不同，有的像越野车没什么大问题， 嗯， 一般私家车底盘不是特别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托底， 哎， 因为底盘有很多重要的汽车零部件都在这个，像油底壳、变速箱啊， 油底壳、变速箱，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可能一旦被托底的话，会对这些零件、重要的零部件造成损伤。嗯、那这个时候回来的话，要检查一下。 在这里，我要提醒我的个别闺蜜们啊，真的，你这个底盘别以为看不着，我真的是，我有一朋友，他、 哦、 就碰了底盘，没事儿看不着，我都慌了。 他、哦、自己看不着，他就 他说没事儿，底盘看不着， 这 他、只注重这个外观、 这 车漆没问题， 内饰啊之类的，是吧？ 对， 这叫什么呀？眼不见心不烦。 心得多大？你说 确实，确实也有这样的，确实也有这样的朋友。 对，我就喜欢这么吐槽我的闺蜜。嗯、 不过说实话，就是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其实跟那个国外的车型，它的这个底盘的高度和这个悬架的这个软硬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你比如说，大家看最常见的，像那个捷达， 嗯， 桑塔纳，就我说的老款车型啊、 嗯， 在国外肯定它的这个悬挂肯定不会是那么高，跟 SUV 似的。所以今天老车放这个第一个头图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眼。今天咱们就发这篇微信吧，就是看看这个车到底什么车。今天我推一个语音，回头大家一定要提醒我。 哎，这你说我们大家都猜对了，你是不是特别面子？ 不， 你开始掺那俩选项， 真的，我第一次感觉这不是捷达吗？再一看，我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你别剧透，也许有人跟你一样的，这就是捷达，说什么都不 是， 这就是捷达。 桑塔纳也行。所以就是在 没救了， 在国内有很多车型，它的这个底盘高度为了所谓的这个国情嘛，所以调整了之后，就是大家可能还吐槽这个什么操控不好，同时我觉得也是增加了安全系数。 对， 就是你说那个底盘低经常被托底的情况，就很大程度上被避免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无力的辩白。来，老车继续说这 底 盘。 底盘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刹车系统。 哎， 因为刹车跟那个悬挂都是很近的。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走那种碎石路，可能有一些沙子儿或者是石块被不小心夹到里面。 嗯，对。 然后你踩刹车啊，可能会卡到哪儿，会发出异响。 哎呦，这个声音肯定会特别刺耳。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就是仔细的来检查一下，看看刹车盘里面。 对，听得我都冷了。 啊，就特别像那个猫刮黑板的声音。 对， 我的天哪，别形容了好吗？我们来看，就还有刹车液的一个正常的一个 状况。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各种油品了吧。对， 这个要回来之后 各种油品 对看一下。其实这个刹制动系统啊，应该是在出发之前也要做一番仔细的检查的。 对，节前咱们都说了， 对， 这谁这么贫？油品怎么检查？尝一下，疯了吗？ 啊，这， 你喝吧，我敬你一杯。 来说一下这个油品，因为今年1月1号吧，就我记得之前咱们录节目是全国推行国六， 嗯， 以后就没有93、97了， 对， 都叫 国五 啊，国五贵，国五。 嗨，我还对呢，对国五，别拐的我。 然后 现在都叫92， 对， 92、95。 你可能在大城市里会加到比较符合标号的汽油， 对 吧？像95，但你开的车呢，又必须要加95以上的。你可能去了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去玩，那风景虽好，但是油品可能略微差一点。 对， 这个时候可能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多备一些这个燃油添加剂。 对，这里节前也说了。 哦 啊，这个回来就是像您这种， 节后像你这么说完，我们不用聊了。 像您这种好车啊，豪车，动辄就是百万以上的这个， 嗯， 还真是有必要来清洗一下油路， 嗯， 啊，就是把这些 嗯 不太好的汽油把它清理掉，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对应标号的汽油。 那实际上这个费用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但是对车还是有好处的吧，不至于说是这种残次的油品在油路里面会对车， 总比你换车好吧， 这倒是， 这比换车便宜多了。 这个是属于这个维修师傅建议你要做的，而你要也要做的吗？ 专家建议 不属于，不属于 啊，这不属于。好，那 老车今天是铁定要被抓走了。 咱们待会儿再说下一个，这个空调滤芯跟空气滤芯。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春节后车辆的一个检修啊。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更换？ 其实你这个东西看情况，因为你去的地方如果是空气污染比较重啊，或者你跑的经常是一些烟尘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在北京遛弯来着， 这个时候你要一定要就是打开看一眼。像空调滤芯我们都知道它在哪儿，自己其实 DIY 也可以把它拿下来，看一看里面是不是很脏。如果脏的话呢，用那个吹 空调滤芯， 空调滤芯， 空调滤芯， 对，因为空调滤芯大家 相对会好换， 对对， 相对好换一些。 如果特别脏呢，那吹一下；如果已经脏的不能再用，其实几十块钱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使用，就换一个。 对，或者您觉得您这个发动机的工作 不良了，或者是油的这个油耗过大，您都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你这个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出了问题。 对，因为他们堵的话，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比如说是空调进气不畅，然后它可能会增加压缩机的负荷。 对， 然后也有的，比如说是空气滤芯特别特别脏的情况下，确实也是减少这个空气的流动性嘛。 对 对，你说那灰多沉呢？ 这个时候 是有重量的， 这个 确实是有重量的， 还真是啊， 我 胡说八道的。 每天，咱别说每天了，好像显得我家有多脏似的。每个礼拜，我用吸尘器去这个清洗我家地板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什么头发呀、灰尘啊，然后就是 谁的头发？ 肯定不是我的呀，对吧？头发长什么什么短，然后 您这么说，嫂子不介意吗？ 然后就会发现，你真的把这个脏东西都掏出来放在这个垃圾袋里边情况下，垃圾 您家每次这个还称个重是吧？我觉得 不称重，你可以提出来，确实是有重量的。 哦， 它灰积在一起的话，就是一个球啊，是、 哦、 可以弹的。 对， 这个一会儿又该有人说我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好好聊来。 这个时候呢，维修师傅可能会建议你一个， 这要听吗？ 对，这要听， 这要听了， 就是哎，清洗一下节气门吧。 啊， 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要甄别一下 节气门跟油路有关系吗？ 不， 我说错了，就跟咱们家的油有关系吗？ 嗯，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 节气门不能老是清洗， 嗯 啊，节气门清洗多了的话，会对它里面的涂层，就是那个，就是因为 就是开合角度的那个是吧？ 啊，对，因为你清洗完节气门之后，它肯定会多少会影响电脑，不知道你清洗了，电脑还按照原来的开度 做匹配啊。 嗯，一般的维修店就是外路对外面的师傅，他虽然现在也能用那电脑进行匹配，但还是不如 4S 店做的那个好。 嗯，嗯， 所以说老车的建议是要回到 4S 店多花点钱做。 这个节气门啊，不要总是清洗。 老车的意思说， 有几万公里能清洗一次就不错 了。对，老车的意思说，就是回来如果人让你清洗节气门， 你 就考量一下， 你就可以清。 就是你有可能清，你也可以不清，你 不 一定非得要 就这个。根据你的一个上次检查情况来定，如果你是没有多久之前，比如说一星期以前或者20天、一个月以前你才清完的，你不要清了。 对， 所以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已经两三年没清了，那你就清一下嘛。 啊，那确实应该清。 对啊，所以这个是根据你自身情况。 存了两三年的垃圾没倒是一个道理啊。 呵 啊， 这味儿 多沉 的。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带味儿的朋友，就是给这个年味儿也留点余温啊。这过年刚回来，大家刚开始上班或者是上学啊、工作呀、可能都还不适应，然后收收心，我们好好工作啊。 嗯，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Hold on to you.